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23点整，池小池按照要求的规格上交了半立方米去掉了宇宙辐射物质的纳曼金属，并赶往与罗西等人约定好的坐标会面。而星辰里包含着的大部分纳曼金属被池小池拿走，并由061将金属转化为冷液储存入了一处空仓。有了这六瓶液体，布鲁的新身体算是有了着落了。池小池心情不错，却也挡不住酒意和睡意的双重袭击。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坐标后，便对061说： 我睡了啊。 061哗哗哗地翻开了一本书。 我上次给你念到…… 池小池确实是累极了，双手扒了两下，像是要去捂谁的嘴。 我要睡了，别吵。 061愣了许久，直到匀速的呼吸声在贴近心脏的附近响起，布鲁才同步抬起手抚摸胸口，出神地感受体内发出的细微响动。怎么总是有那么多心事呢？太聪明也太累。而他也很快体会到了想太多的后果，直到被四台专用机包夹在中间，061才发现有人尾随他们很久了。其中一架握着探测仪的深红机甲笃定道： 没错，他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纳曼金属信号。 另一台蜘蛛型机甲手持镭射枪冷笑道： 哼，赶快交出来吧，1对4，你的机甲扛得住吗？这账你应该会算吧。 其他两台机甲没有发声，但两道红外线，一道瞄准了布鲁的膝盖，一道瞄准了他后背的动力系统，如果他要强行突围，立即会被放倒。而061或者说布鲁也根本就没打算跑。布鲁站在包围圈中央，彬彬有礼道： 请小声一些，我家主人在睡觉。 这还是个高智能系统。 布鲁盯着深红机甲手里的探测器，一瞬间吸出了它所有的功能。 按照规定，每人不能携带超过1公里范围的探测器，你们是怎么带进来的？ 蜘蛛机甲啧了一声，指尖扣下扳机，白色的镭射光狠狠撞上了布鲁的后腰。布鲁捂着腰跪了下去。蜘蛛机甲把镭射枪的蓄能按钮打开，轻蔑道： 话真多，把东西交出来，不然让你报废在这儿。 深红机甲是个女孩，她本来不大赞成这种明火执仗的打劫行径，但眼看时间将近，他们四人小组谁都没能找到哪怕小拇指甲盖大小的纳曼金属，怎么能甘心呢？ 交出来算是帮帮我们。 布鲁没有发声，也没有理他。蜘蛛机甲威胁道： 你要是不交，我们就让你废在这里，再把你主人的求救发信器毁了，到时候你主人就要带着一个铁疙瘩在这里流浪了。你知道步行到最近的监察点需要多远吗？整整10公里。你知道如果没有机甲，你会在路上遇到什么吗？ 他们都在等着布鲁缴械。这个机械的拟人水平很高，有个人的情绪系统，应该懂得什么叫害怕。单膝跪地的布鲁抬起头问： 会遇见什么？ 蜘蛛机甲没想到这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端起镭射枪怒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 骂完后他便再次扣下了扳机。这次 他瞄准的是布鲁的头部。如果一枪贯穿，那么布鲁的中央核心系统必然报废无疑。谁料扳机扣下，他却没能看到击射而出的镭射光芒。布鲁不知何时已闪身来到他的身侧，右手停留在距离枪口十厘米的地方，而那镭射光聚成一团，再无法寸进分毫。布鲁将刚才按住战损处的左手放开，掌心赫然是一团刚才未及射入他身体的镭射能量。他的手腕微微一活动，无数雪白的镭射蝴蝶从布鲁的机械指缝间翩然而出，四散飞去。而布鲁好端端站在陷入呆滞的蜘蛛机甲跟前，绅士的一躬身道： 失礼了。 所有人都在想，这又是什么见鬼的防御系统啊？但本能已经让他们齐齐开火，目标当然是布鲁。但那些子弹、激光与穿透性红外线到了布鲁机甲外侧，通通无法再前进，而且都化为了细碎的残影。仔细看，竟然能看到无数被解析过的数据流水似的在他身躯周围运转流散。布鲁伸手将准备直射入他手腕武器系统的穿透性红外线剥离了方向。 各位， 一行拦路打劫的已陷入彻底的呆滞。布鲁又将激光的轨道挑弯，就像是摆弄一条软绳。 我刚才说过，我的主人在睡觉。 四人组中使用红外线枪的两位已经察觉情况不对，想要逃离，却发现自己的动力系统已经失效了。他们只好将动力系统强制重启，谁想收到一连串报错讯息。正惊一见，只见一只白色的镭射蝴蝶从他们的显像系统中慢条斯理地飞过，只一个瞬间，他们的显像系统全部宣告报废。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侵入他们的机甲的？这时布鲁已将所有的弹道修改完毕，温和道： 我不希望吵醒他，所以希望各位请多关照，不要叫得太大声。 说罢，他行了一个45度的躬身礼。就在他弯下腰的瞬间，那些停滞在半空的武器弹药动，红外线穿透了蜘蛛机甲的行进动力系统，镭射枪打爆了深红机甲的探测仪，激光射穿了其他两台机甲的武器系统。在布鲁直起身来的时候，其余四台被射成蜂窝煤的机甲纷纷瘫软在地。他环顾一圈，确定这四台机甲都报废得很彻底，他们连出舱都做不到。他便走到每台机甲身侧，如同开自家家门一样拉开他们收藏求救信号的库舱，摆生日蜡烛一样摆了一圈。布鲁一边摆一边说道： 听这位蜘蛛先生说，最近的一个监察点距离这里大概10公里左右，至于人没有机甲，在这荒郊野外会遇见什么，请这位先生慢慢向你的同伴说明吧。 还给我们，把那个还给我们，求你了。 布鲁没有理会他们，起身离开，打算让他们在那里待到午夜过后再说。四只镭射白蝴蝶停在了四个求救信号器上，翩翩扇动翅膀，扇出一道道数据的侵犯流光。步行又走出10几公里后，池小池从浅睡中自然苏醒过来。 睡得好吗？ 驾驶舱内柔软舒适，温度调得刚刚好，周围又异常安静，可以说是一觉黑田，连个梦都没做。 不错。 池小池挺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布鲁，几点了？ 布鲁细心地感受着身体内池小池的活动，口吻极其温柔。 晚上11点58分，还有几百米就要到约定的集合坐标点了。 路上有没有遇见什么情况？ 没有，一切安全。 机甲溜达出一段路后，池小池突然听到远处有尖锐的电子鸣响，转头看去，只见四朵烟花在空气炸开，光珠弥散， 宛如银蛇吐信，金龙啸空，在黑夜中异常醒目。061极快极轻地笑了一声，池小池回头望去，似有所感。 六老师， 看样子是一个小队集体出事了。 那他们这求救信号放得还挺有娱乐精神的。 061还没说话，就听到罗西的声音自后传来。 进。 他转身看到不远处的一处山崖边，罗西和他的机甲瑞德正一起抬手跟他打招呼。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